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刘墉。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嚟第二次呢个大军阀啦，头先讲嗰段说话咧，就系立此存照啊，对住灯火讲， 对住个 mon 讲， 对住个 mon 讲 嘅。所以咧，即系阿金英好兴奋啊，知唔知啊？ 系嘛？ 系啊，即、就、系、是、对住 关金英咩事咧？又 对住个 mon 咆哮咧，即系零舍有。啊，即系呢、這个， 但你又你条友， 但你喺度笑喎，真系你都唔交气喎，过嚟真系，人哋喺度咆哮，你喺度笑啊，真系你真系完全唔识做 嘅。我今日晏昼打俾黄浩明啊，我预告咧话晒佢咧系副主席啊，唔好忙紧啦，咁我梗系唔话俾你听。 佢会唔会惊？ 佢好著弱啊， 系咩？我 佢都好著弱啊。如果黄毓民嚟九东，陶君衡对黄毓民佢好著弱啊，屌！ 唔系因为佢， 我话你唔好去新界西玩咁多，你得闲帮我派下啦，大佬。 唔系因为即系我自己就有啲即系有啲忧虑嘅，因为尤其系吓、啊、人社合作紧啊嘛，大佬你又出嚟，咁啊你系咪代表社记咧？ 咁又快必话，如果我出队勾搭嘅话，佢让我路噶嘛？ 咁又唔系， 系咪？ 即系大家 讲喺个节目里边讲噶嘛？ 即系大家都想成事啫，其实 唔系咯，你都系想追击。呢、這个本土派追击呢个双王咋嘛，系咪 所以就搵 the best man 去即係吓负担。 I'm the best candidate to do so。哎，好简单就係、是。虽然我就要做下功课嘅，我要即係溫下呢、這个即係双王卖港。 呢个唔紧要啊，个团队系好坚实嘅，呢、這个一定系。即係如果你话讲嗰个文宣个团队系咪即係你喂日听夜听呢、這个匪类监察院洗晒脑先。即係我琴日见到啊尹兆坚啦。 系、 啊。即係都可以吓、啊、对。 背中如流。 又未至於， 未至於， 但係起碼有嗰個 conscious 啊，即係起碼都會即係噏得出嗰啲套路啊，講匪類套路啊，係嘛？即係呢個就係我哋成日想講嘅，就係話，即係嗰個匪類角度主流化啊嘛，係嘛？ 唔係，同埋一樣嘢，即係其實你唔好以為我哋冇 ready，、啊、其實我哋 ready 嘅，係、啊、就係、是、我哋隨時係喐嚟嘅嘛。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候，即係炮打司令部呢個雙王追擊手啊 ，Tony 都講啊，佢係會追擊佢噶嘛， 係嘛？ 系嘛？我哋要追击你用乜嘢啫？系、嘛？不过问题就系我攞埋大传媒嘅山嚟喐你嘅，我唔系净喺街嘅，我唔系净喺网上世界嘅，咁你仲大镬？我好简单啫嘛，我求其谂到一样。咦，黄毓民，你喺度话你自己有40万要交税嘅话，扣除75% 嘅预缴税嘅话，即系你都要交10几万啦，大佬。 哇！即系呢个会 喂，但系法会议员，我而家计一条数，你其实应该系得交咁多钱税嘅啫。 呢、這个 咁可以解释俾我听， 呢、這个 究竟呢啲钱嚟自边度嘅？ 收入与系啦， 我几秒钟讲完啦呢句说话， 系咯， 系咪？系唔系收入与呢一个公职系不相称？ 系咯，你系咪有？ 你收边个钱？你答 系咪唔系咪有啲嘢冇？ 屌，我逐个论坛搵个 point 就得噶啦，一系讲钱系咪？一系讲你去富都夜总会都得噶，有人同我讲噶嘛？我唔知系咪啊，我唔信噶，系嘛？你咁中意讲我啊嘛？你班友。系咪又冇证据嘅嘢，我有乜所谓啫？系咪我都系判命嚟打噶啦，你啊60几，我都50啦，大佬。 阿Tony Choi话佢咩添？佢呢个唔知话吓马会嗰边沟富婆啊，我唔知啊，佢讲嘅啫，呢个又真系。 喂，你咪俾机会阿私人噏下，我哋转下第二个 topic 啊。呢个 topic 佢唔识点讲啊，大佬。 系呢个，我谂大家都即系睇过新闻啦，今日都呢即系琴晚开始，咁就因为呢个廉署大地震啊。即系边个大地震呢？就原来系话嗰个执行处啊，一姐啊叫李宝兰，咁咧就话突然间辞职，点解辞职啊？喂，原来早一两日咧就话佢自己作为一个执行处首长咧，佢话俾人哋调咗任，由佢自己条僆吓，即系叫做系邱树春啊，呢、這个即系代咗佢个位咁样样。喂，咁大佬，喂冇理由噶，喂你做得好地地。喂，你又叫女神探係嘛？又有威望。喂，點解無端端俾人燉冬菇啊？咁樣樣，咁佢就係因為即係呢個，我諗即係直接都相關啦。就係、是、正正因為咁樣，咁即係 就自己辭職啦，係咪？喂，你等住阿葉劉都係啦，佢自己都酸噶嘛。即係譬如阿林鄭嗰啲，喂，而家話出嚟選特首啊，嚇佢而家喺度酸咪咪喺度講啊，即係以前啊，我都係佢阿姐嚟㗎，即係咁樣樣。不過你唔可以用呢個李寶蘭咧同佢比較嘅，話是話。咁但係， 但係我其實咧幾年前咧已經係收到呢個訊息。 嚇唔係啩？ 關於呢一個廉政公署咧， 要整頓。 阿爺點樣提？係，因為佢話咧，我搞掂上面嗰班人冇用嘅，即係我委任邊個做廉政專員咧冇意義，因為廉政專員基本上係 A.O. 嚟噶嘛，係咪公務員系統出身嘅人嚟噶嘛，其實就係調嚟調去嘅人嚟嘅。 落手落腳搞嗰啲咧，就真係下面嗰啲， 包括你當年嘅羅范昭芬啊、湯顯明啊，其實嗰啲都係唔識嗰啲嘢嚟， 係啊， 即係佢真係去立法會噏下嘢啊，真係寫下報告嘅咋，真係去到調查邊啲人應該告點樣。调查嗰啲咧，完全系下边嗰班 系啦， 技术官僚咧系同你处理的。而阿爷嘅讲法就系几年前啊，佢就话咧，我哋系未搞掂呢班人。未搞掂呢班人嘅意思就话，我中意告梁国雄就告梁国雄，我唔中意告梁国雄就唔告梁国雄，因为呢个系从来无论港英到今日嚟讲，呢个都系个政治工具嚟噶。嗱，差佬你可以话好似梁国雄啲 case 咁。呢個係一個政治打壓，如果係差佬喐你嘅話，但係廉署喐你咧，其實你好難任嘅，因為經過十幾廿年嚟，唔係十幾廿年，廿幾三十年嚟咧，廉政公署建立咗嘅所謂嘅公信力咧，真係即係香港好在仲有 ICAC 嗰種咁嘅感覺咧，其實對好多人嚟講係深入民心，包括我自己在。 但將來你覺得仲係咪咧？ 梗唔係，其實唔係咗一段時間嘅。嗱，李寶蘭咧。呢位所謂嘅執行處嘅一姐嘅53歲啫嘛，佢但我幾年啫嘛嘅辭職，其實已經係一個 indicator 嚟㗎。呢個 indicator 就話俾大家聽，就係話如果佢上唔到位又好，但我覺得呢個係機會係低嘅，因為呢啲高層嗰啲都係做埋咬糧嘅算數嘅啫嘛。如果係有人逼佢走嘅話咧，係一件好大禍事，證明香港 ICAC 嗰個嘅。成個公信力同埋係個威望咧，係完全係掃地 的，亦都證明咗即係上面做嚇呢個689啊，即係同埋佢自己下面嗰啲爪牙，以嗰個魔爪已經伸得好入啊，其實係係嘛，即係我哋成日講啊嘛，即係 Yes Minister 嘅道理啊嘛，即係你揾啲 AO 即係去做個頭，喂下面嗰班友其實喂係啊，全部都 Yes 啊。咁但係佢係會以嗰、那個即係實際嘅執行啊嚟去耍鳩你㗎嘛，佢係會，喂係咪 你睇返嗰單新聞其實都已經即係好有政治打壓嘅味道啦，喂佢係 acting deputy 嚟嘅，即係你差唔多係可以坐正咁制㗎啦，其實喂同埋喂你 acting, 靈魂一姐嚟嘅，其實 係啊，同埋你 acting 嗰陣時喂 suppose 人哋係認同你嘅能力，係爭在未正式委任咁樣嘅啫嘛， 同埋有個好奇怪現象就係話咧，你做得呢個位咧，即係按慣例嚟講咧，佢都係做副專員嘅，其實係。佢做執行處處長咧，佢都係做埋副專員嘅，但偏偏就唔係。而家最大禍嗰樣嘢，今日蘋果都報咗出嚟啊嘛，話即係佢有消息人士就係話，即係原來話即係佢想喐有啲人喐唔到啊嘛，想喐泛民，你冇落力去做啊嘛，係咪？喂，而咁巧，今日長毛嗰單嘢又上庭喎，係嘛？因为啲乜嘢啊？因为收咗25万冚家产，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即系陈鉴林啊，喺你个区啊，喂咁咩龙狮节啊，哇屌你老尾佢啲数啊乱 Q 到咧，系嘛？跟住又话自己请嗰啲人啊，原本要钱啊，但系原来冇收钱嘅， 仲有起动 啲钱唔知去咗边嘅， 起动九龙东嗰5000万嘅音乐喷泉咧。喂，呢啲都系冇人问噶，但系其实都系好有呢嗰种味道噶，其实。 啊，咁你汤显明之前嗰啲咧？系嘛？ 因为点解咧？其实我一年前咧知道ICAC 调查阿毛嗰单嘢咧，我都唔知方唔方便讲，但我都即系其实讲过啦。呢个已经系一个政治嘅 implication 嚟。我中意查边个，其实已经系抹黑到你噶啦。 真系东厂噶嘛？ 跟住我要告边个，告唔告得入系另一件事。但系你已经 damage is done。你嘅 personal image 已經係冇咗㗎啦，大哥。 其實尤其是最近咧，已經就快到選情啦，又到。 唔係，所以我一早估計㗎。你講啱啊，阿施仁兄。喂，我其實我嗰時候估就係，如果我係 ICAC， 我係要用政治陰謀嘅話，一定喺選前做。 冇錯。而另外，其實如果你話愣住講啊，即係題外話咁講啊，好似最近嚟緊一樣，頭先講開東九選情咁啊，或者其他嘅選情一樣啦，都係嗱，好似佢而家七警點解佢唔起訴一樣啫嘛。 嗯， 點解因為唔起訴？其實根本點解嗱？而家佢入咗，因為如果嗰陣時已經話啲證據唔可以上去嘛。但如果真係俾啲證據係過唔到嘅，咁即係藏唔入啦，咁即刻去 close file 嘅咯，嗰七警可以即刻放嘅咯。咁、如果咁樣放，建制派嘅票就好危險啦。但而家俾佢繼續過，俾佢繼續過，因為而家俾咗嗰段片可以做證據。 唔係好簡單啫嘛、就是，如果我係長毛，設身處地，你唔好話浪子啦，喺條街度。你俾嗰啲建制派爺與你兩句，屌你喺度收肥佬禮錢，屌你嗰啲錢污糟邋遢，你睇你而家你喺 IC 俾人 ICAC 俾人告， 或者住公屋，你咪即係公屋。 喂，諸如此類啊，諸如此類嘅嘢，對你心情都有影響啊。 係， 你點樣浪子都係假啦，你乜喺街度派單張？喂，佢就係想做到咁嘅效果啫嘛。啲人 reinforce 嘅情 就打擊你士氣， 打擊你士氣，影響你嘅選情。 喂，等你質疑你自己， 點會兩年之後先告啊？同埋嗰樣告咩啫？公職人員所謂行為不檢，就係、是、我收咗你私人25,000捐款，因為我係立法會議員，所以我要申報。我都講過啦，我同佢每人收25,000嘅選2012年立法會選舉，因為我唔係立法會議員，所以我唔使報啫嘛。 唔係喎，你嗰陣時都係區議員嚟嘅喎。 我唔係啦， 係喎，咩 又陰溝你翻船啫？ 就算係區議員好像不用，好似唔使嘅。如好似唔使，我報俾你又點啫？喂，對泛民嘅支持者嚟講，對反對派嚟講，收呢個肥佬禮錢係好正常嘅，唔敢話好光榮。其實呢個係我哋嘅悲哀啊，因為我只係靠一個闊佬啊。去捐錢俾我哋啊，應該係有十幾個闊佬，係咪啊？我都唔怕開名嗰種啊嘛，因為唉，次次都係屌，都係 Anthony 你俾錢屌，又你咁樣，係咁樣過得，係唔需要拎出嚟講啫嘛。有咩咁特別啫？係咪？好過你搞個易得道個單位，原來係冇打嚟印嘅，咁嗰啲數又點計？ 喂，你貪真又係喂，其實佢單嘢同貪真一樣嘅咋，係咪？喂，你喺嗰边即系黄楚标俾间屋咁你住，喂，你根本上系完全系 afford 唔起个租金嘅，你一住，喂，你而家你住易得，其实你同贪真嘅道理一鸠样。 唔系咁，点解你唔喐佢？ 系啦，点解喐贪真唔喐你呢？ 因为有人控制咗 ICAC 啦嘛。如果唔系李宝兰，唔知佢自己唔捞啊，定系还是系人哋喐佢咧？是但一样都中噶啦，是但一样都中啊！应该告嘅唔告，唔应该告嘅告咗，咪走咯，冇晒瘾啦。喂，以李宝兰嘅年纪，应该系早我几年大学毕业啦，即系80年代尾，即系喺廉政公署最有威望嘅时候，或者系个威望去到顶峰嘅时候加入去嘅。佢受嘅 training， 佢嘅 experience 一定系港英嗰套，就话我真系除咗港督，你最后。簽個紙都係循例簽個紙。 最大鑊就係話原來佢而家咧去過美國 FBI 受訓，所以搞到中央好撚唔信任佢。 佢最主要咧，我估咧，尤其是呢啲女士啦，我唔知佢有冇結婚啦。其實咧就阿爺咧係溝唔到嘅。第一佢人工咧都唔少噶啦，做得呢個位 唔缺錢， 我使乜貪你錢啦、啊？第二我嘅訓練係剛正不阿嘅人。是有嗰样就做嗰样。 唔系呢个系 ICAC 核心价值嚟噶嘛？ 其实呢个系从来所有执法人员嘅核心价值，屌你！ 系咯，尤其系 ICAC 啊， 系啊， 佢系洗咗自己脑噶嘛，一定要。如果唔系，佢点样做嗰啲咩社区主任啊？点样去即系喂去防范于未然啊？去社区嗰度即系宣扬呢个即系廉政意识啫？唔通好似嗰阵时啊边个咁样样啊？即系嗰、那个唔係啊，嗰條撚樣咧，即係嗰、那個咩，即係俾中紀委捉鳩咗嗰個咧，啊，嗰 周潤康， 唔係啊，屌你，即係 郭希來， 唔撚 令計劃， 令計劃， 唔係啊，唔係，即係嗰、那個國企，咪即係呢個咩，唉、哎，算啦，屌唔撚講啦， 嚇，佢以前你見佢咧，連自己同僚都打㗎，嗰陣時稅務局副局長佢都照拉啊。 即係以佢哋以前嗰一套嘅人就會咁正直咯， 清洗而 咁正直不阿。 唔係，同埋佢哋係亦都有政治考量嘅，即係例如話佢一排咧，佢哋係咁喐啲大學教授咧，呃嗰、那個即係租金津貼噶嘛，即係明明自己買樓，你又走去話自己租金津貼啊咁樣，其實佢係想即係殺一儆百。 唔係你， 因為大家偷雞就知㗎啦。不過咧，你唔好偷得咁明顯啦，偷得咁離譜，同埋我揾你兩條友嚟制一期佢，咪解決咗個問題咯。 即係呢啲真係撲街到震，呢啲咪就係等於咧。系嘛？即系你话嗰、那个乌坎村啊，即系整鬼嗰个村长嗰、那个，即系嗰个 祖联 系林祖联嗰个道理咁一样啫嘛。喂，专登揾你啲 file 去挑剔你，吹毛求疵，系咪？然之后搞鸠你。喂，呢啲咁样搞法咧，即系你差佬又系咁。喂 ，ICAC 又系咁。 差佬相对容易 啊， 因为点解咧？我讲过好多次呢个道理嘅。屌，佢啲差佬其实本来咧就失业嘅，吴家祥，嗰啲黑嘅。一系咧就做黑社会，如果唔系就喺度做差佬。喂，嗰啲人系咁嘅啫嘛。嗱，香港嘅犯罪率、治安系相对系好嘅，其实冇乜捻嘢做噶。你几万个差人，你加班埋文职咧，其实冇嘢做乜滞噶。 其实做 你走去报案咧，佢觉得好捻烦噶。即系你话我唔见到身份证啊，嗰啲佢好似硬系即系唔系好想招呼你咁噶嘛。 系啊， 而家系稳系维稳啊，而家要做嗰样嘢系维稳啊。 唔系，所以呢班人咧。就是、其實好撚悶嘅，所以點解個個走去賭錢嘛？揸到一身債啊嘛！屌，包括嗰陣時候都係啊！我僆仔嗰陣時候認識得嗰個總督察啦，走跑馬地嗰、那個啊，即係警司嚟噶。 係， 屌你咪咪後屘咪見到佢個報紙度買咯，屌咪爭佢爭人大把錢咯，屌！即係悶個頭啊！屌就周圍走去賭錢啊，大哥！ 真係，唉， 好多俾人追到上差館。 係啊， 錢好多， 即係睇戲都睇到啦！屌你咪嗰啲爛仔都走去追差佬數噶嘛！其實呢班人係最容易收埋，我俾你聽。反而 ICAC 咧，嗰班人確實 真係做嘢嘅。 第一文化水平高好多。 同埋佢哋 斯文好多。 同埋佢哋嗰個喂，佢係千幾人㗎咋？喂，你差佬幾多人啊？係五六千人㗎。 同埋咧， 係三萬人點會咁撚？ 我嗰陣時候聽 幾人， 我聽一個師兄講咧，就話咧佢哋咁樣排嘅，即係先第一個選擇咧就係做呢個 AO 啦。如果做唔到嗰二三百人，即係一年可能都係請幾廿個嘅啫嘛。第二樣就揀 ICAC， 即係講個 status 嚟講。第三咧先係做 ICAC， 第三先係做EO 啊或者其他即係 部隊啊咁樣。 幾類部隊都係揀 專業部門啦、啊，應該係咁講，專業部門嘅公務員嘅、大部分咧都係會揀 AO 先啦。但係你 AO 更加係精英中嘅精英啦，係咪？嗰啲仲要IQ 好高啦，唔單止 EQ 嘅問題啦。第二就係揀 ICAC，即係如果你入得到 ICAC 嘅話咧，證明你都係叻仔嚟。同埋我睇過佢同我落口供已經知啦，係叻過差佬十倍啊！我話俾你聽啦，好聰明嘅嗰啲人係，叻仔嚟㗎， 即係好撚識盤嘅。 唔係好簡單啫嘛，佢先攞一張支票俾你，呢張寫你嘅名㗎喎， 係， 咁叫你噏下先啦，大佬。咁我呢家係醒啦，屌我落怪口供嗰啲，一係就唔記得，一係就唔知啦，大佬。 我冇嘢講，最 唔係我唔會。咁我話係得，我記得呢張，跟住再攞第二張俾你。如果跟住我都醒，好似唔止攞咁少。係啊，第三張就話俾係啊，你係攞多少少嘅咁樣。寫文聯對嘅你係有優惠嘅，屌。即係咁樣啊！即係佢係不斷咧，佢係有 steps 㗎，佢個 investigation，即係證明佢哋係受過 training 嘅。佢唔係即係亂咁嚟，同埋佢係有 preparation 人嚟嘅。ICAC 嗰啲雖然你話見佢可能個樣仲後生過龍，叻仔住。 唔即係 其實呢啲真係外國嘅盤問技巧咯，真 係。我有讀過㗎，因為我係 Ford Examiner 嚟㗎嘛，我都有讀過 course。 唔係呢啲就係 嗰啲 investigation 咧，真係要 step by step 㗎，睇你 body language， 睇你會唔會褪後啊、向前啊、 翹腳啊、捽鼻啊，好多嘢。 呢個 咪 我哋以前 同埋你有時要你佢越講嘅時候，你有啲嘢你要針佢㗎，你要 interrupt 佢㗎 ，otherwise 你唔知佢講嗰啲係真定假。 喂，咁樣搞法咧，嗱，其實佢哋訓練都好即係 professional 啦，同埋即係李寶蘭佢自己都喺 FBI 受訓啦。喂，美國佬見到你咁樣樣，將呢個 ICAC 係當東廠咁玩，以後 FBI 會唔會俾你過去即係做 training 啊？有乜所謂啊？咪你咪去中紀委嗰度做 training 咯？ 咪過去交流啫，最多都係叫做最多叫 即係咁 Q 樣喎、啊，大佬啊！即係呢啲你嗱，即係你變咗啦，你咁樣搞啦，你係收窄緊即係香港嘅國際空間嘅啫，等於又係另一樣嘢啊嘛！就係、是、講真，喂，真係多得你 ICAC 啊，係嘛？多得你呢個689咧。 去玩弄呢、這個即係嗰啲各大校大學啊，嗰啲即係校委會於股長之間啊。喂，你係搞到喂，屌你老尾，你係所有即係政府部門咧都係冇 Q 曬公信力嘅。你變咗而家搞喂，即係好地地一個醫委會改革都俾你搞到一撇屎咁樣樣啊嘛，係、咪？即係點解而家唔 Q 信你啫？喂，明明其實個個都話醫醫相衛，個個即係其實好多香港人都係好有共鳴嘅，點解搞唔掂啫？ 唔係，正如嗰陣時候我都提過啦、啊，網絡廿三條， 係、 如果你換咗第二個行政長官咧、即係佢唔係企到咁硬咧，第一方面就係有啲嘢佢肯讓啦、其實根本係好小事嚟嘅啫嘛。同樣道理，今次醫委會嘅改革，我真係認真去睇下嗰條條例，咁你想改乜啊？我真係覺得冇問題。嗱，我先講立場先嚇，唔好緊，以為我即係同建制派啊、民主黨同一套路。如果我係立法會員嘅話咧，我從一個反對派嘅角度，我玩得到你，我一定玩你。我理得你嗰樣係公屋減租啊，定係即係綜援要加咁樣。總之我要玩到你嘅位咧，我一定會入你嘅。 你一開始宣布咗全面不合作啊嘛。 冇錯啦，我同你嘅唔同嘅地方就係我冇理由配合你去通過你嘅嘢噶嘛。民主派嘅戇居係在於咩咧？如果我係劉慶尋，尋日接受呢個電視訪問嘅時候，喂，你要過呢條條例，你成日話我係反對派，我作為反對派嘅角色係乜嘢啊？我梗係令到你施政不暢順啦、 啊。 戇居，我有咩理由令到你施政暢順啊？我配合你去做嘅嘢，我就係建制派啦，我唔係反對派啦。喂，所以如果我係立法會嘅話，我亦都唔會投棄權，我亦都唔會投贊成。我一定會投反對，都會幫手係點人數。雖然我係覺得梁家騮係離撚譜嘅，擺到明係醫傷衞。喂，老實講，大家有睇過條例草案裏面，佢其中一個最重要嘅重點係咩啫？咪加三個病人代表，加一個消委會嘅委員入去咯。幾時有話過引入大陸醫生嘅邊度嘅條例草案有寫啫？喂，老實講，你問我，即係你真係如果你係大陸醫生，咪大陸得唔得嘅大哥？我對你都冇乜信任啦。 唔係嗰條條例引言嗰度係寫咗話擴大呢一個外地醫生過嚟香港執業 嘅。咁點解你會詮釋到變成大陸醫生呢？香港嘅醫療制度裏面，如果你要揀優質嘅醫生嘅，我一定唔會係揀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其實就係97年之後出事啫嘛，唔夠醫生。以前喺英聯邦大學讀完翻嚟嘅，全部都唔需要考嗰、那個即係醫生嘅執業試嘅，嗰、那個好撚難考嘅嗰、那個大佬。 哦，嗰、那個由你 A、B、C 一直考到去啲專業手術為止啊嘛。 唔係呢個咧就真係變咗啦。其實係等於咧我哋嗰次阿威敏喺搏擊會嘅節目都請咗個杏林，係咪杏林？ 杏林覺醒， 覺醒 啊！即係阿黃 任康， 黃任康過嚟。咁佢就講就係話，因為香港咧就好多風土病，咁所以咧，即係你係要考一啲試，即係 冇問題。 咁但係以前係 work 過啊嘛，大問題就係你 even 你以前喂回歸之前都有風土病㗎，係咪？唔係 同埋咧我想講一樣嘢，即係可能呢啲即係因為我識少少啦，即係呢啲所謂嘅專業嘅，其實醫生嚟講咧係相對無論法律同埋會計嚟講係冇乜。localize 嘅成分喺度，即係話，如果我係美國會計師嘅話，大家嘅税制唔同，大家嘅法律唔同，我確實唔可以一跳就嚟香港咧執業嘅，呢個係事實，唔係保障業界嘅利益嘅問題，法律都係，因為你有local 嘅 legislation 啊，甚至乎 legal procedures 啊，甚至乎咧你啲 evidence 可能有啲唔同，雖然即係大部分都用 common law 噶啦，但係。醫生係相對較少㗎啦，即係港門嘅專業啊。喂，你做醫生，你唔需要識法例㗎嘛？我哋就要啫，我哋律師同埋會計師係要㗎嘛，甚至乎工程師都要少少。咁點解醫生要咧？喂，我睇開心臟科㗎，我唔需要知道你香港究竟係點樣睇心臟嘅大哥係嘛？ 唔係佢佢條例有， 亦都唔會 require 我嘅醫生識去撳嗰個機㗎。因为我有 assistant 噶嘛，喂，如果我系一个好出名嘅假设我系美国或者加拿大嘅教授，或者我嗰边咧已经系一个好出名医心脏科嘅医生，大家用咁嘅角度谂得噶，不过佢嚟到香港医我嘅心脏病，即系帮我搭桥，喂，冇问题、啊， 其实分别不大咯。 喂，點解？喂，點解你要 twist 到嗰班人講到係同大陸有關呢？我就真係唔明白。 佢條文嗰度有咁寫嘅，佢就話咩嘛？佢其中一樣嘢就係話便利非本地培訓醫生到港執業，特別係嗰啲專科醫生。咁其實話原來係延長嗰啲叫有限度註冊醫生啊。嗰、那個註冊同埋續期 咯，喂，過去都有㗎，不過好少人啫嘛。 如果你係根據翻咧，即係梁家騮啦，即係我唔知前日定琴日，佢係喺即係上一 D100 做訪問，佢就話咧，主要係 flu 嗰啲叫做係嗰啲大學啊，大學即係做中間人或者扯皮條啦嚇，咁然之後安排佢哋去即係呢個叫做係即係威爾斯啊嗰啲即係嗰啲去做臨床嗰啲咁樣樣啊。 喂，老實講，你問我真係嗱，我唔係我從來對於呢啲專業咧，我唔會睇種族睇膚色。 嗯， 喂，你真係醫得到，咁我梗係揾你啦。 嗯， 你真係信我哋可以請到好多大陸嘅醫生咩？屌！无论你讲癌症又好，讲心脏病又好，冠心病，即系平时我买保险嗰啲咩 crisis 嗰十八种啦，屌你全部都系英美国家里面系最先进噶啦。喂，我点会揾到嗰啲人翻嚟啊，哥？你估北京大学嗰啲好劲啊？中山大学嗰啲好得啊？喂，我梗系揾最叻嗰啲啦。好明显，第一佢唔系喺香港执业，因为佢主要担任教学、研究或者临床。即如果你是醫生的話，你都要傍住我啦。 係， 因為我唔識同個病人溝通噶嘛，大哥。你個病人溝通唔係一部分啊，點我唔識講廣東話噶嘛，我係鬼佬嚟噶嘛。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嘅專業嘅技能同埋技術係確實係能夠即係幫到香港個醫生個短缺問題嘛。喂，好明顯呢單嘢。喂，我睇完之後，我真係認真睇過一次，即係立過下佢啲正反雙方嗰啲評論嗰啲咧。喂，我發覺咧，即係而家香港咧就真係得癲癲地咁解嚟。 嗯， 即系所以我去选立法会系唔捻啱嘅，屌！我讲呢句说话仆街。喂，你唔 sell 本土，你唔捻 sell 怼鸠大陆医生，咁你点样搞啊，大哥？ 即系好唔臭米气啦！ 你真系唔臭米气啦，大佬！你问我，喂，一定啊！你梗係揀最叻嗰啲啦，哈佛嗰啲唔撚叻過你香港大學，你唔驚、你唔驚過你中大？ 你個係好， 我隨時都可以嚟執業啦，係嘛，大哥？ 你個係好理想嘅。 喂 ，Ivy League 嗰啲唔撚勁過你？ 第 二，喂，歐美嗰啲唔撚，唔係即係歐盟嗰啲唔叻過你嗰啲醫生？係咪？如果我哋有錢啊，香港人有錢都咁緊要，咁嚟嗰度睇啦，大哥，你講香港好掂咩？ 但現實嘅問題咧， 香港得幾多醫生啫？喂，大部分嘅醫生。即係我就知啦，因為我有做嗰啲即係嗰班嗰啲有啲數咁嘛。喂，大部分係出去執業啦，點會喺你醫管局度捱啊？因為點解？起碼都揾300萬到400萬。 其實係，其實最理想嘅狀況。 喂，有幾多錢啫？嗰啲護士姑娘啊、藥嗰啲嘢，最尾使100萬一年，你起碼200-300萬人工。 嗱，好啦。嗱，其實最理想嘅狀況咧，你就開放俾一啲英美嘅，或者係即係叫做即係英聯邦啦，起碼。 咁你喺個醫委會度咪慢慢傾咯。 起碼 邊啲大學嘅排名，佢要喺邊度畢業，佢有幾多年嘅經驗。 係。 嗯。 喂，呢啲有口碑噶嘛，大佬。 係。 喂，唔係你亂咁噏，你話北京大學咪就得㗎？ 其實最 屌你鄭松泰嚟喎。 最理想嘅情況就係話咧，因為其實而家叫私人執業係賺到錢啊嘛。咁變咗好多畢業生咧，都係會去 同埋輕鬆好多啊， 係 唔使咁辛苦。 咁唔係如果 因為老實講，我哋有睇過醫生都知啦， 行入去搞你少少嘢搞掂， 根本我去藥房自己買藥都得噶嘛。我係驚有真係有啲事，我係睇唔到嘅啫嘛。佢問我嗰啲問題，佢 check 嗰啲嘢，其實我自己都識 check 啦，大哥。 同埋攞張假紙最緊要， 我仲唔使攞假紙？ 假紙嗰啲人最緊要攞假紙，好多 我連嗰啲假紙都唔使攞嘅，攞乜水 啊？大佬啊， 唔係，所以我係食 Panadol 嘅咋，係咪？我信 Panadol 多過信嗰啲咩所謂醫生嘅咋。咪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你話因為係咁，即係其實而家香港嘅社會問題好嚴重。你睇翻呢個網絡23條，睇翻呢個醫委會改革，其實梁振英咧唔落台咧都幾難。 係㗎， 因為一個梁振英，所以我哋所有嘢都唔撚使傾㗎。 難嘅，即係跛腳鴨嚟嘅。而家你點樣強勢啫？就係等於你而家北京所講嘅強，即係強硬路線，係嘛？即係完全唔 work 啊嘛，破產啊嘛條路係。 你施唔到政 啊？係啊， 即使你話而家呢條即係醫務改革條例或者醫生咩註冊條例都好，有啲唔足夠嘅地方，咁我都改咗個法線啊。喂，有啲人明唔明嘅啫？ 究竟其實嗰三個病人代表係嗰啲病人組織去自己選完之後，好似以前港督會同行政會議、嗯、或者會同行政局咁樣通過嘅啫嘛，吸下圖章嘅啫嘛。梁振英夠膽，我哋同你組織個病人組織，我揾咗阿私人上去，唔通佢話唔得啊，我要換個第二個咩？係唔會噶。是不可以咁做，如果唔係你仲大鑊啊，又變成醜聞㗎啦。 但係只因為有陳文敏事件之後，所有人都會因有咁聯想㗎嘛。 冇錯，所以 exactly 咧，陳文敏事件咧係一個好壞好壞嘅先例。 唔係，同埋你講緊大陸， 因為我哋以往嘅香港政府嘅運作係點咧？即係由殖民地年代到今日都好，就係我哋嗰啲嘢由下而上。 嗯， 我哋嗰啲真係行禮如儀啦。你所謂做阿頭嘅，真係簽個名落去嘅啫。 嗯。 你記唔記得末代港督彭定康佢最後做嗰、那個電視專輯？佢話呢條法案我唔中意，不過佢都喺度簽名，就係嗰陣時候嗰、那個集體談判權喎。呢條條例我唔中意，不過我都簽名，因為你立法會已經通過咗嘛，佢係有權去否決佢，但係佢係唔會亂咁用呢個否決權噶嘛。但係你梁振英個粉腸就係不斷利用你呢個以權謀私或者係解決你嘅私怨嘅方法咧。去做呢啲嘢，所以而家咪令到網絡廿三條，你又寸步不讓，又覺得你契弟，以共產黨馬首是瞻阿爺嘅人，你中意揾邊啲人就揾邊啲人。咁而家咪俾班醫生入咯，嗰班醫生醒噶。如果講抗爭運動嚟講，呢、這個真係要 appreciate 佢哋啊！唔好話梁家騮，即係入十一萬條修訂，我都唔知佢點樣入大佬屌嗰啲十一萬條修訂 comma 啊，定係 full stop 啊，定係呢個句號啊，大佬可以入得到咁多，佢都算叻。 錯別字。 第二就係、是，喂，你都夠勇喎、啊，你根本係好難拗嘅情況之下咧，你唯有不停喺度點時間。喂，佢真係叻叻仔喎、啊。我諗翻起我以前即係讀書嘅時候咧，因為我有幾個同學都做咗醫生啊嘛，仆街。嗰啲真係咧，即係九優啊、八優一良嘅人嚟咧。嗰啲真係即係唔聲唔聲嚇你一驚嘅人，屌你真係社會中嘅精英嘅精英，喂咁都忍得甩？加幾個病人代表，大佬你英國啊都有一半係醫生，一半係病即係社會人士啦，但係就嚟自唔同嘅界別去揾㗎啦，包括即係消費者權益啊、病人權益啊或者專業人士嗰啲咁樣，咁你係成個諮詢嘅制度裏面嘅一部分嚟㗎嘛，但係。英國首相係唔會否決噶嘛？我唔會話叫你屌你揾個第二個咧咁樣，唔會噶嘛，因為人哋已經係約定俗成咗呢一個嘅係一個制度嚟嘅。我哋要吸納唔同嘅人嘅意見，但係而家梁振英竟然可以搞到咁，你繼續俾佢做行政長官，其實反對派真係發達㗎，林家祥。因為我都話啦，我一開波已經講，如果我係立法會議員嘅話，屌我梗係幫手一齊點人數咯，戇鳩。喂，我點解要俾你嘅施政係通過啊？呢個係全面不合作嗰個方法嚟噶嘛？我係癱瘓你政府嘅運作啊嘛！我係唔撚妥你啊嘛！因為我執政嘅時候，你都會咁玩我啊嘛，大哥。喂，呢個先係一個民主制度應有嘅真體嚟噶。屌，我就唔知公民黨又好，民主黨又好，係咪工黨啊？甚至而家人力同社民連都好，我都唔知搞乜。 人社就投棄權票， 咪就係棄權票先有問題啊嘛！講緊， 唔係我覺得即係唔係咁講。人社即系你 唔系我估咧，佢哋咧应该系睇到我头先讲个 point 嘅。其实呢一个嘅所谓嘅医务即系有限度注册呢样嘢咧，其实唔系你想象之中咁样系揾大陆医生嚟医我哋香港人啦、啊。戆居，而家啲系民粹嘅一种表现。That's why 我弃权咯，我又赞成唔到，但系又反对唔落。 但係講緊係醫管局喺其他唔同嘅報章嗰度都吹風，做完之後都會鼓勵啲大陸醫生落嚟。咁呢一樣嘢， 唔係呢個我哋都驚嘅，因為呢個你都驚嘅。 有問題，咪你見澳門，啊、澳門已經係嚇到啲人都唔夠膽去啲公立醫院啦。 冇錯 啊，淨係澳門都嚇鬼死人啊，大佬。 英美嘅醫生未必肯嚟你香港，因為第一，你香港嗰個工作環境咧係真係啲醫生咧係即係連續翻十 壓力太大 㗎嘛。 offer 又唔係真係好 高。喂，對鬼佬嚟講。喂，佢就算喺香港做嘢，喂，我平時係翻八個鐘，我已經休息㗎啦。你屌你冇八個鐘之後打俾我啊！我屌柒你㗎，鬼佬係，即係佢有 office hours 個概念㗎嘛？你香港唔係喎。喂，你睇下嗰啲見習嗰啲又好，而家做啲醫生嗰啲，尤其是啲初哥咧，係翻十鳩幾廿個鐘都係唔使瞓㗎，大哥。你要輸入幾多先可以頂啊？鬼佬肯唔肯嚟啊？ 鬼佬好難㗎。 所以你咪吸晒嗰啲大陸醫生咯， 吸大陸。 唔係我唔會話 大陸醫生一定唔好，因為我以前僆仔嘅時候咧，我都見過咧，我啲同學咧，即係佢過身啦，即係癌症咁樣，佢都翻大陸醫嘅屌。就算個咩神偷啊，最近前兩年嗰套戲都係翻大陸醫啊。 唔係嗰個 啊，馬力個撚樣都翻大陸醫啦，即係證明內地好啲啊！屌，即 係 唔係一定係好差。 係，不過有時你而家香港嘅人，即係個接受程度係根本冇喺度嘛，冇可否認。 唔係咁，你病人對個醫生係唔信任，我覺得你係你係鳩流流嘅，咁你梗係唔好揾佢啦，大佬。即係一個道理啫嘛，係一個道理嘅啫。 嗯 嗯，好，休息一陣。 花生當飯食，我寧願聽人力講下笑啫。HKPeanuts.com， 我是探長。